这个节目呢就是真是马后放炮。啊、马后炮两个解释的，一个就是咦、你马后炮的不是不是有了赛果之后你先去讲嘢，咁边个都识讲啦马后炮。咁这个马后炮就是马可以是马后开炮的。咁开炮对咩人呢？香港其实除了特区政府呢最有钱的就是马会的了，知不知道？但马特区政府不受约制，但起码有班议员喺度呱呱嘈啊嘛，系咪先？啊，有啲传媒啊嘛，马会系完全不受监察嘅，知唔知啊？系嘛？佢交几多钱？你知唔知啊？唔知。咁啊，马后炮呢个节目，咁当然我哋都会拣一啲场次，咁同大家即系分析一下啦，系咪？咁我有两个拍档喺度，咁佢哋系专家，咁我啊插科打诨嘅啫，系咪？咁我都会讲下嘅。 My Radio 全新赛马节目《马后炮》。逢星期五晚上九点， 啊，翻嚟第二节啦。嗱，我哋今日讲嗰个问题咧，就系涉及到即系生命嗰个形态嘅问题啦。嗱，譬如话我哋细到嘅有即系单细胞嘅生物。譬如話呢個變形蟲咁樣，大到嘅有即係頭先我哋提到嗰啲恐龍咁樣。咁如果喺生物學嚟講咧，我哋對生命嗰個形態咧，可以有啲乜嘢基本上嘅基本嘅原則咧？ 嗱，呢度我諗即係要呼應翻我哋今日揾嘅新聞咧，大約就係、首先唔好理生命，我即係如果我講生命形態唔好講，即係我哋唔好講外形嗰個形態先。咁如果生命形態就我哋睇翻，我哋睇到地球上面動物、植物，你發覺就係喐得嘅又有好多種生命形態，喐得嘅有好多種生命形態。咁但係咧，歸根結底呢種咁樣嘅生命，佢最基本本身係透過啲乜嘢嘅物料去砌出嚟咧？嗱，如果譬如你話，是講緊嗰個遺傳嘅密碼嘅話，咁我哋知道係由 DNA，OK、okay?。咁但係如果有啲可能有啲病毒係可能用 RNA， 咁基本上你決定咗你嗰個外形同埋嗰個遺傳資料嗰個資訊咧，就用即係 DNA 形式去藏咗喺度。咁呢個係其中一套嘢啦，就藏咗一啲資訊喺度。但係另外一套嘢就係，咁我哋身體上邊去形成我哋個肉身，我哋唔係淨係靠 DNA 形成我哋噶嘛。我哋其實即如果你只係講人自己都好啦，你長肉有皮膚咁樣，咁你需要有肥膏嘅就係脂肪啦。咁但係更加重要就係嗰個細胞結構本身咧係非常需要蛋白質嘅。咁而蛋白質本身嘅一個最基本嘅 level 咧，嗰個積木咧就係嗰啲叫氨基酸嘢啦 ，amino acid。咁呢個就其實好多即係熟讀生物嘅朋友仲熟過我好多。咁所以我即係我自己會咁樣講啦。譬如你話就算我哋人都好啦，我唔好理嗰啲牙啲骨，你要去生成到呢啲結構本身咧，你如果冇呢啲咁嘅氨基酸，冇呢啲蛋白質形成我哋呢種咁嘅細胞生命體，我哋啲生即係甚至乎佢唔識得繼續分裂去長落去咧，咁基本上我哋就生唔成我哋呢一個咁嘅身軀。咁呢樣嘢唔係淨係限於喺呢一個嘅動物係咁，你話個植物啊，咁佢好多時佢自己本身。佢除咗有糖分喺度，嚇佢光合作用攞到有收咗糖分喺度，咁佢自己本身，你淨係嗰塊葉嗰條菜本身咧，佢都有個植物蛋白嘅結構喺度，其實就係形成佢長肉嗰啲咁樣嘅部分。咁我哋知道，譬如豆類啊，咁本身就好高蛋白質啦，黃豆呢啲都係啦。咁所以其中一個好熱衷討論嘅題目就係話咧，形成到即係如果生命。佢唔用 DNA 嚟去承載住佢嘅密碼，有冇其他可能性呢？另外再問就係話，唔用氨基酸有冇其他方法去長身體呢啲結構出嚟呢？就算再問一個細小啲嘅問題就係話，呢啲氨基酸唔係淨係得嗰幾種嘅啫喎，其實我哋人就嗰廿種氨基酸，但實際上你化學結構上容許可以稱得上嗰個氨基酸嘅結構咧，係可以有好多好多種。咁點解可以喺個咁多種嘅 DNA 入面啲生命基本上都係用嗰廿零種嘅氨基酸就砌咗自己出嚟呢？點解唔會用其他呢？咁呢個又係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去研究囉。 嗱，我哋先天上我哋可唔可以假設就係、是、其實係可以用其他氨基酸嘅？因為我哋去問呢個題目嘅時候呢，實際上有後面一個更加大嘅疑問，就係、是、喺地球以外嘅環境，我哋有冇條件去孕育其他類型嘅 生命的結構呢？ 嗱，即係啦，我甚至乎可以問就係話，個生命點解由零變到一嘅咧？由冇變到有嗰下係點嘅咧？咁有人就試過啦，啊，最初就氨基酸嘅話，我哋睇下，如果呢個世界全部一個冇機嘅世界，嗱，氨基酸最基本就你就需要碳啊、氧啊、氮啊同埋氫呢幾個元素砌出嚟噶嘛。咁如果我淨係將呢堆咁嘅氣體啊，即係你碳就擺嚿碳落去嚇。即係將呢啲咁嘅原先未形成氨基酸，但係氨基酸本身可以製成氨基酸嘅元素擺落去，然之後中間又閃下電又煲下水咧，你會發覺咧，最後錯錯下咧，佢哋自己錯到啲氨基酸出嚟嘅。咁所以基本上我哋甚至乎嗰啲有機物，我哋都知道喺星際個介質中間係好多有機物嘅。只要嗰個星球本身有碳，或者本身星雲星塵本身有碳就得嘅。而且嗰啲咁嘅有機物嘅結構可以非常複雜嘅添。咁甚至乎由嗰個頭先講嗰個氨基酸實驗，我哋都願意相信你可能去到講緊係木星土星上面其中一個衛星，你喺個大氣入面掘啲嘢，或者喺佢嗰個所謂有可能有機會有液態嘅海洋嗰度掘一啲嘢咧，你揾到氨基酸亦都一啲都唔奇。咁但係嗰句啦，氨基酸可以有好多種。咁但係點解我哋地球上面嘅生物都係來來去去用嗰三至二十隻到嘅氨基酸就可以砌到一個自我複製生命體出嚟咧？呢個就好奇怪啦。咁有冇可能就係話原來有其他氨基酸都可以擺入嚟？咁但係基本上都有其他可能咧？咁呢個真係唔知係啦。 OK， 咁嗱，我哋講翻嗰個地球嗰度先啦。就譬如話而家我哋去睇啲氨基酸嘅時候咧。我哋有冇即系有冇可唔可以用一个比喻，就系其实系一个生命嘅字母咧？ 我觉得都可以咁讲。譬如嗰个遗传密码嘅字母就系嗰啲咁嘅 DNA。咁如果你要系串成我哋人体嗰个咁嘅成个细胞嘅结构咧，咁你会发觉嗰啲积木啊，咁就系啲氨基酸啦，就系嗰即系嗰廿种啦。系咯。咁但係化學上佢可以有更加多種。咁譬如你講緊即係嗱，具體個數字我自己唔知啊，真係即係即係如果有朋友識可以補充一下。咁其實你可以想像一下，似乎就係喺一個非常之巨大可能嘅氨基酸嘅呢個咁樣嘅儲藏庫入邊，最後大家互相困下咧，最後大家就係原來都淨係用得嗰廿隻去砌啲嘢出嚟嘅啫。咁呢樣嘢就非常奇妙啦，但係就係即係一個點樣嘅揀選過程，同埋點解最後就係得嗰廿隻係得咧？咁呢一啲咁嘅結果又對我哋有咩啟示咧？咁其實喺即係今次去即係發俾大家嘅即係報告嘅呢一個咁嘅研究入邊，佢就嘗試去用一個咧好數學嘅角度去答呢個問題。 嗱，所以數學角度係咩？嗱，頭先你講嘅咧，我用另一個比喻咧，就係話假如我哋覺得係氨基酸系 LEGO 嘅话咧，咁 LEGO 有一扎俾你拣噶嘛？ 系系系。 个疑问就系点解系？如果譬如讲一百只 LEGO 入边，点解得嗰廿几只系得咧？嗱，如果我哋要解答呢个问题，我哋应该系话喺嗰个实际嘅环境入边，我哋砌过出嚟，嗰百几我哋砌过，有啲系砌唔到出嚟嘅，咁我哋先答到呢个问题噶嘛？点解会喺数学上我哋会答到呢个问题咧？ 嗱喺呢度佢其實咁啦，佢唔係純粹淨係計嘅，佢仲要擺好多其他嘅條件同埋同埋去揾翻咧一路以嚟由嗰個演化嗰個生命樹俾落嚟嘅數據。即係具體嗰個嘅 algorithm 咧，即係成個算法咧，佢當然就冇辦法去喺一個文章入面呈現到俾我哋出嚟睇啦。咁佢其實呢度好簡單提到就係話咧，如果純粹係我哋知道有咁多隻氨基酸可以俾我用。但最後你只是想砌一堆呢有三個或者至到二十個氨基酸的組合可以有多少種途徑呢，發覺是有很多很多的。但是最後發覺呢，即出來的個組合的數量呢，甚至乎呢是比地球沙的數目都還要多。 是啊。 甚至乎比宇宙入面星的數目都還要多。所以呢這個數字是很驚人的，即是你說的是一個比地球的沙仲要多咁嘅數量，咁多種嘅可能嘅組合，即係入邊求其抽廿隻，你發覺原來係都可以有咁多種唔同組合。咁而家就好相信就係其實呢啲組合之間佢會互相去即係嘗試適應啊，甚至乎競爭啦。咁其實是一個好漫長，中間亦都係好急劇爭奪嘅一個揀選嘅過程， 最後是揀了、就用中間的二十隻來去組成我們、地球上面眾多的生命啦，咁樣。咁佢呢度其實咧，仲要擺多個數據落去，佢點樣揀選，即係邊一個著數啲，唔著數啲咧？咁其實咧，根據翻電腦佢嘅運算，即係呢個就唔係淨係數學問題啦，就係、因為而家我哋對於咧一啲化學嘅特性咧，我哋唔一定係需要喺實驗室嗰個層面去了解嘅。只要我哋個電腦我入邊俾教佢，俾佢資料足夠多嘅時候咧，佢俾到一個咁樣嘅生命結構出嚟，即係佢俾咗個氨基酸結構出嚟咧，佢可以好粗略地話到俾我聽呢個氨基酸佢自己嗰個嘅物理同化學嘅特性會係點嘅樣。咁從而我哋可以比較一下啦，咁呢一隻更會唔會更加有生存嘅優勢，或者可以更加容易同其他嘅氨基酸去化合，變成一啲好更加複雜嘅結構。咁呢一個咧就可以由我哋嘅電腦嗰度俾出嚟。甚至乎而家講緊呢啲咁樣嘅用電腦嚟去評估化學特性呢一樣咯，即係 computational chemistry 呢啲咁樣嘅嘢咧，即係我自己絕對唔熟啊，但係我以我所知一個最新嘅研究就係咧，佢甚至乎可以咧去產生一啲我哋未知實驗室亦都未做過一啲碳嘅結構出嚟，甚至乎有人去揾到就係話咧，聲稱下就係話佢哋已經用電腦幫我哋去辨認到一啲又由碳出砌出嚟嘅結構咧，佢出嚟嗰個嘅物理特性咧係可以比鑽石仲硬。咁呢樣就更加有趣。咁其實類似呢啲咁嘅手段咧，就都擺咗喺我哋即係今次呢一個咁嘅研究入邊，佢就嘗試會比較一下唔同氨基酸本身個生化特性，邊一個比較有優勢啲等等。咁其實由呢度咧再評估一下就係話，原來最後嗰個揀選落嚟嘅過程咧，即係一個好漫長嘅演化過程嚇。咁其實就係亦都我哋即係相信，亦都解釋到就係話咧，真真正正咁多氨基酸入面咧，其實我哋更加願意相信就係只有中間真係好少數目，佢哋能夠組合到複雜生命出嚟咯。咁其實由呢一個咁嘅研究咧，再推論落去就係話咧。呢一種咁嘅現象咧，可能唔係淨係喺即係呢個咁嘅研究成果，未必淨係喺地球適用，因為佢係 in general 係一個數學同物理決定嘅一個過程嘅時候咧，同埋化學決定嘅過程嘅時候咧，咁好可能就係話喺另外一個嘅星球，如果都係講緊佢嗰個温度都係液態水存在嘅温度，即係客觀嘅嗰個氣候物理嘅條件可能係差唔多嘅時候咧。我哋照計都只能夠就係話咧，最後能夠去形成生命都需要嗰廿隻氨基酸，嗰廿隻同我哋地球所需要嗰廿隻可能都係差唔多。咁變咗就係去混合到一個，我唔可以話證明啊，但係一個少少嘅牽涉，一個啟示就係話咧，如果外星都真係有生命嘅話咧，佢可能都係都係用嗰廿隻氨基酸去砌自己出嚟嘅啫。咁甚至乎影響到就係話咧，會唔會喺其他外星生命如果真係有生命嘅時候咧？佢嗰種生命嘅形態未必會同我哋差太遠，會唔會係咁咧？咁其實即係呢度就一個即係俾咗個咁樣嘅啟示出嚟。 嗱，如果頭先你講嘅更啱啊，即係我應該咁講，你頭先即係你引述嗰個講埋啱嘅話咧，即係我哋可唔可以假設，如果有外星人嘅話，同我哋個樣唔會相差太遠啊？ 嗱，我唔敢講個樣唔會相差太遠。咁我譬如講一啲簡單啲嘅生物先啦，可能講緊上面嘅細菌。咁甚至乎講緊上面嘅海草，OK， 能夠進行光合作用嘅一啲然之後自我複製一啲生命，即係你講緊如果冇當然喺海底嘅浸咗喺底見唔到光嘅，咁佢未必就會需要用咗光合作用，但係可能喺個地面，佢需要用佢自己本身嘅太陽提供嘅能量嚟去演化落去，甚至複製嘅話咧，咁無可避免地咧。咁一定係有啲嘢係能夠進行到光合作用先著數嘅，咁好可能就係佢最後需要形成嗰個光合作用，上面都有一啲佢嘅葉嘅結構啊，即係采光嘅結構啊，甚至乎我唔知道啊，會唔會佢嘅葉綠素都真係同我哋葉綠素係差唔多樣嘅咧，都係綠色嘅咧，咁呢個似乎喺呢個咁嘅研究入邊，就似乎比較有利於呢一種咁樣嘅學説咯。咁但係當然啦，我哋係你問咧，如果講研究外星生命可能性嘅人咧，總係希望發掘到一啲例外。我哋唔中意啲咁悶嘅嘢。咁甚至有人就問，可唔可以唔用碳嚟去做個骨架？即係我哋而家講緊有機物質，全部係用碳嚟做個骨架噶嘛。然之後睇下你個嗰條碳上邊咧，啲腳咧係黐住啲乜上去嘅啫嘛。 咁會唔會可以唔係用碳係用 silicon 都得咧？咁但係後尾發覺當然好多障礙啦。咁但係呢個研究亦都未完嘅。咁我哋總係希望能夠揾到一啲唔同生命可以存在嘅形式。我哋唔係太希望就係話原來原來外星生命都係用咗廿隻嘅，咁其實好悶咯呢樣嘢就。 唔係，但係個問題，你又唔可以覺得話係悶喎，因為後面有個 application 噶嘛。如果是氨基酸的话或者是这种肉身的话呢，它保留的时间不会太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启、示就是因为我们的宇宙这么大呢，如果 你是单靠这个肉身先，这种肉身才可以形成的生命呢，它们要横跨那个宇宙的能力是很低的。 是万一亦都又要依靠住呢个 DNA 嘅途径嚟去储存资讯咧，你亦都睇到喺成个 DNA 佢喺嗰个生命体入边不停复制嘅过程，亦都会继续去损耗佢自己嘅资讯噶嘛。 系 啊，即系嗰个端粒吓，一路会拆下啲，拆下啲。咁其实即系大概都有一啲咁样嘅限制咯。不过争在就系话，哦，佢哋会唔会有个演化过程？令到嗰個生物本身成身係癌細胞嚟嘅、基本上咧就唔會有端粒脱落噶啦，佢係永生嘅。咁唔知得唔得？咁呢樣就即係唔知，因為我自己對於演化過程亦都未有充分去了解得到啦。咁但係呢度就純粹係一個其中一個好得意嘅用數學嘅方法嚟去探究呢個氨基酸去形成生命呢樣嘢有幾咁奇妙嘅一個困難嘅其中一個故仔啦。 係啊，咁但係如果我哋根據呢個原則嘅話咧，我哋即係會覺得喺宇宙如果有生命嘅話，如果有呢種形態嘅話，佢唔會同我哋相差太遠咯，個基本嘅組織嘅物料啊。咁於是乎咧，就有一個好著名嘅數學家啦，馮內曼。馮內曼佢就話咧，如果外星有生命嘅話咧，如果佢哋又想嚟到地球，如果即係去喺宇宙度遠航嘅話咧，佢哋一定唔會係再肉身嚟嘅，一定係用一啲即係比較堅硬嘅存在嘅結構咯。咁如果有呢樣嘢嘅可能性係咩咧？咁大家都唔知啦，只不過係一個推測嚟咯嚇。 系吓，会唔会最后都系要需要依靠机械咧？ 系啊， 依靠半导体咧？ 系啊， 啊咁呢个就唔知啊。咁呢个亦都系讲紧就系话咧，嗰、那个咁嘅外星嘅生命文明，都一定要有翻咁上下高嘅程度，从而令到佢识得去同外面沟通啦，同埋建造咗一个可以超越自己肉身障碍嘅一啲机器咯。 吓，但系佢头先我提嗰、那个Von Neumann， 佢就会提到咧，就系、是、简单嘅一啲所谓程式咧。都可以自我複製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自我複製呢個係咪生命嗰、那個唯一條件啊嘛？咁應該就唔係啦，因為除咗你能夠自我複製之外，你應該仲可以做到其他嘢噶嘛？舉個例係繁殖啦、生育啦，同埋 好多都係自我複製嚟嘅， 係啊， 但係當然就係識得去轉化一啲外邊嘅資源。化為己用啦，啊，即係其實講，即係講緊其實佢可以自己係製造一個局部逆熵嘅過程。 係啊，嚇，嗱，即係亦都問一個好戇居、好行嘅問題，係咪服務所有生命都有 DNA 嘅？ 如果你講緊嗰啲病毒嗰啲咁，睇你叫唔叫佢做生命咯，嚇，佢都係一啲可以自我複製嘅，但係本身係即係可以有 DNA， 亦都係 RNA 咁嘅樣。 就唔係唯一一種。即係即係喺病毒嚟講咧，如果你唔計佢係生命嘅話咧，就所有生物都係 DNA 啦，應該咁講啦嚇。 似乎係咯，係即係嗱呢度我自己真係啊，我唔係專家，唔敢答實你嘅，即係我極有限嘅啫呢啲知識。 好嗱，我哋仲有第二個題目咧，就係、是、因為我哋今日講生命啊嘛，咁生命之外咧就係、是、有冇而家一個好大嘅挑戰咧，就係人工智能啦。咁人工智能呢以前呢其實我哋就對佢有好大好大嘅期望，但我哋發覺近即係再諗清楚呢其實就唔係嘅，因為好多好簡單嘅我哋想搵機械人去做呢事實上係做唔到嘅。咁原來一樣嘢呢就係摘生果呢到而家都未得㗎，要係到稍後先做到嘅。咁你解唔解釋到點解即係機械人唔係咁幫到手呢？ 你話嗰啲人工智能嘅高度機械化就其實講緊八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吹得好勁噶嘛，咁但係當然就嗰陣喺嗰個時候嘅運算嗰個嘅 即係運算嗰個嘅能力就差，咁變咗好多嘢就變咗唔實際。但係到到今時今日，就係我哋嗰個運算能力就已經強咗好多啦。咁甚至乎，如果真係熟人工智能研究人員，亦都知道啦，喺成個嗰個嘅運算啊，即係而家今日講人工智能咧，咁基本上唔係純粹講自動化、機械化，係講緊嗰種學習嘅能力，講緊嗰種深度學習嘅能力。啊、即係講緊即係 deep learning 呢個字係講緊喺人工智能入邊入邊佔咗一個好重大嘅地位啊！咁即係其實呢度台長即係你 send 俾即係你 send 俾我呢篇文章就專係講啦。咁究竟我哋而家咧用機械人幫我哋摘生果嗰個能力去到邊咧？咁其實背後完全住咗人工智能嘅故事啦。咁、其實你話如果係普通嘅谷物嚟講咧，我哋唔需要用到人工智能嚟去採摘。即係你去收割禾啊，收割啲麥啊，你都見啦，美加咁一大片平地，咪揸架收割車一次過咁樣收咯，然之後甚至乎即刻幫你打埋咁樣，就已經一倒出嚟就一座山咁樣嘅農作物咁樣。咁但係咧呢啲咁嘅機械咧，唔可以用喺採摘生果嗰度。因為好簡單，就係會整爛、啊、所以就唔可以用一個好機械形式。你個機械本身一定要夠温柔先得。咁始終即係所以就係話，而家就算咧，即係我唔知道有冇朋友都真係試過啦。我有親戚都試過，真係走去澳洲度 working holiday 去摘生果啊嘛。啊，因為極度缺人手去摘生果，啲生果啲咁樣嘅即係果園啊嗰啲啊，你唔好理蘋果、橙、士多啤梨都好啦，你係真係只能夠用手摘嘅啫，可能即係講緊係。咁手摘嘅話，你就當然你要教人識得認邊啲好邊啲唔好啦。咁然後就即係摘嘅時候，亦個手勢亦都要好小心啦。你要認到佢摘得啱啦，咁嘅樣係都要識得就住到你，唔好破壞周圍個環境。咁即係但係當然啦，人就有限，而且最後你發覺變咗就一樣好勞工密集嘅嘢。個成本就會好貴，咁有人都總會問嘅，即係總會問啦，就係點樣可以令到嗰個生產力再平啲，再 scale up 一啲咧，再可以 handle 多啲嘢咧，教機器做咯。咁嗱，教得機器做嘅時候咧，你就唔可以再用傳統咁粗魯嘅方法啦，你要教識佢温柔地去做。咁啊，即係點樣唔同嘅生果用邊度力摘落嚟啦？咁但係仲要係摘之前，你可唔可以認一認到佢呢嚿嘢係靚定唔靚啦？咁你要教識呢個機器認得到個生果靚唔靚咧？咁就係一個人工智能深度學習嘅過程嚟嘅喎。咁你就真係咧要俾好多個 sample 呢個咁樣嘅電腦，等佢認咗好多次，然之後每一個咧你都要話到俾佢聽咧，係靚定唔靚？即係其實咧有少少其實人學習都係咁嘅，帶個小朋友去街市檔生果鋪睇，嗱問佢呢個靚唔靚啊？這個其實是靚的，這個呢不靚的。咁當然啦，人嘅話就可以透過語言就係話，嗱呢個點解唔靚呢？因為呢度個色澤係點，嗱你要睇下呢度個形態係點。咁人咧佢就會學得快啲。但係電腦咧，你只能夠同佢溝通嘅時候講呢個係得同唔得嘅啫。OK， 你就好難同佢再解釋，嗱你要睇到呢度有個定啊嗰度嗰啲，咁你好難同佢解釋。你唯有就係俾好多 sample， 最後佢自己嘗試歸納到啲 pattern。就知道邊啲係靚盤唔靚，咁我哋願意相信咧，你嗰個資料庫個量夠大，學習嘅時間夠長嘅話咧，咁佢就能夠更加準確地去掌握到邊啲係靚生果唔靚生果。咁而家其實咧都可以掌握到個程度，基本上九成嘅成功率㗎啦。即係你講緊人咧都有機會作摘到啲唔係咁好嘅嘢翻嚟，甚至乎可以整爛嗰啲嘢，一樣有失敗率。咁如果你講機器能夠做到九成咧，其實你發覺已經比較逼近到咧人嗰個能力。咁第二個層面除咗你係認嗰個生果嘅質量之外咧，你就要摘得快噶嘛。即係你講緊呢啲嘢要快靚正 ，OK， 又要平。咁而家另外一個就係機器本身始終就係都仲未追到人。佢係講緊，譬如你睇個蘋果咧，佢睇成30秒先同你摘一個。咁如果你真係試下喺個果園度打工，成30秒先決定摘唔摘一個蘋果，就俾人即係一日揼落嚟啦，已經係咪？咁始終都仲係比較偏慢。咁呢一個亦都係機械嘅另外一種限制。其實仲有一個限制咧，就係咧，大家都可能諗到啦，就係本身嗰個果園嗰個地理啊，同埋嗰個環境啊，即係嗰日有冇落雨，有冇打風啊，嗰日個陽光有幾足啊，當時係幾大風啊，甚至乎係即係嗰啲天色，即係等等好多因素。 人呢就比較容易就係適應到唔同氣候情況之下都能夠比較出到一個好啲質量嘅結果。但係機器呢你會發覺色澤唔同咗，你原來俾佢啲 sample 呢都係陽光普照下個水果 sample 嘅，到到個天氣唔同咗佢就可能彎咗機。咁即係呢一度就始終仲要 train 得耐啲囉。咁其實呢一度就大約理解可以即係解釋到就係我哋而家距離於真係完全依靠人工智能摘生果係仲有幾遠囉。 嗯，但如果你睇個鏡頭後面我哋而家嗰個示範嘅圖像呢，發覺呢就係用機器去摘生果已經為期不遠㗎啦。 咁佢你睇呢度摘得咁快，佢都係剪接嘅效果嚟嘅，實際上睇咗好耐嘅。 但係呢你要明白一樣嘢，就係人工越嚟越貴呀。 係呀，咁當然亦都希望就係呢啲咁樣嘅機械就越嚟越平，咁最後就能夠取代到人手啦。咁呢一個究竟對於成個世界係咪好事呢？咁即係呢個就唔知啦。咁如果你話而家暫時嚟講呢，可以想像嘅係點呢？即係喺邊一度嘅農業會率先最容易引入到用機械嚟摘生果咧？咁應該就係嗰啲比較靚嘅温室。 嗯。 咁因為佢嗰個本身嗰、那個點講啊？嗰、那個温室嘅結構係完全係一個人工起出嚟嘅結構。 嗯。 入邊條路直就直，橫就橫，條通道有幾闊就全部可以標準化曬。 嗯。 咁於是乎就比較有一個客觀嘅環境，甚至乎你栽種嘅時候。佢特別即係其實由我哋嗰個新聞嘅圖都睇到嘅，佢哋嗰個水果嘅擺向喺邊一度，就基本上咧已經擺正喺個機器面前，就任佢即係令佢好容易摘到。咁呢一個就可以好多去預先嘅設計咯。但係如果你話真係一個好一個比較傳統農業上嘅果園，佢甚至乎嗰條路都凹凹凸凸。佢淨係要適應嗰個環境咧，你會發覺亦都更加難，咁亦都更加容易咧受到周圍嗰個天色去影響。你如果喺個温室嘅環境，無論光度啊、濕度啊、雨，即係嗰啲，甚至乎係唔周圍係咪灑緊水，全部喺你控制之下，咁就比較會即係率先喺呢一度出現先。 嗯，但係你要知道啦，即係雖然我哋吹得咁勁嘅，但係喺好實際嘅情況之下，喺香港咧，你發覺其實我哋距離呢樣嘢都好遠嘅。舉個例啦，洗碗咧，到而家咧個人工已經係去到萬幾蚊噶啦。 咁你就算你最後就算人有，即係就算我發明咗洗碗機咧，你都發覺仲要請嗰人嚟將啲嘢收落洗碗機嗰度。 係啊，係咪？咁另外一個， 始終人就可以佢係一個咧，唔係好牙，即係都總係比機器嚟講唔係一個好牙定嘅工具。 係啊。另外一個就是洗頭機啦，就前唔知舊年都會吹過咧，就係好多人而家已經即係好多飛鴨鋪已經用洗頭機噶啦，咁但係我發覺咧就係吹一輪之後咧，發覺吹完頭髮咧都係人手同你洗頭， 都係要用人手嚟執。 係啊，咁所以咧就即係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啦。如果譬如話一啲好 high tech 嘅工業咧，舉個例咧，我哋前一年講過嗰、那個用 program 去投資嗰個咧，而家已經形成一個趨勢嘅啦。 係， 但係反而一啲真係好 manual labor 好人工嘅行業咧，呢個淘汰嘅過程都仲係相對比較漫長 嘅。係 啊。 咁其實亦都喺呢個階段，亦都多咗一啲，就係你點樣去設計教電腦做嘢嘅嗰啲 job 咯。 係啊， 即係嗰啲 AI 工程師 就係啊。嚇，咁但係 anyway 就 AI 係一個同埋生物工程咧，亦都係一個二十一世紀嘅必會好興盛嘅行業啦。嚇，咁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就係因為佢牽涉一個問題，就係你工作嘅工種會唔會喺短期之內被淘汰啊？咁但係我哋呢個就唔會嘅，因為咧，始終日咧，我絕對唔相信咧有一個即係用 AI 構成嘅梁錦祥咧，可以為大家去做即係科學新知啊。咁所以 唔係始終咧，大家睇到我哋犯錯咧係難啲嘅， 係啊， 電腦唔犯錯就唔值得睇 嘅。係啊，冇錯啊。好啦，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好，拜拜。